锵锵三人行，今天是自东老师和这个道长， 道长， 今天 仙友嘛， 没错没错，他说又是个和尚，而且今天咱们说的 被人打假了是吧？ 对， 还真是 说我是仙友嘛，现在 先是谁的仙友？你自己不就是梁道长吗？ 对啊，没错，我本来我才是正派道长， 没错。最近说李一道长的事儿。李一道长还曾经跟我跟文道， 对，子东没跟他做过，是不是？我们那是在北京做节目， 做过两集节目，所以呢，都成了这个徒弟嘛。我说，要是说这个请来一个嘉宾，我就是他的徒弟，那一年我这师傅有600多位。 这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也对啊， 对不对？ 也对， 对啊。 而且我们是这个好奇的啊，这个比较调侃的这种态度来跟李一道长这个聊天，但是现在李一道长确实出现了问题。对吧，这个媒体我也看了这个很多，我觉得作为媒体吧，我一向提倡的就是说呀，怎么说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一方面说请一个嘉宾上来绝不意味着他代表凤凰的立场，或者绝不意味着我们就认可他，对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就严格的讲啊，我们节目组以后找嘉宾也是应该更加慎重认真审查，比如像徐老师学历这个事儿，最近我们就正在调查。但是这件事本身我觉得也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不要对这个社会存什么幻想。即便我是媒体中人，我也要说，媒体当然也可能被人蒙，对吗？媒体也可能不尽不实，当然我们是尽量的去求真，但是呢，如果哪个观众把自己了解世界的真相的唯一希望放在媒体上，那我觉得也是不靠谱。 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点啊，就关于李道长这个事情，我的感觉是，当然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说你跟我好像都是 弟子， 都是他的弟子， 那个、 上过山跟他学， 我跟他， 然后我们学了还挺过瘾的，还介绍老杨你也去学吧，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你 归西投海 啊、对， 那这说法是哪里来的呢？ 这我先不说他哪里来啊，而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也有一些朋友问我你要不要澄清一下。坦白讲，我一开始我是非常不愿意去澄清，为什么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啊，当现在过了点还好，前阵子闹得最厉害的时候，那我觉得事情还没搞清楚，李道长那个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清楚，这时候你去澄清，在我看来有点像急着要划清界限啊，不是太君子，我觉得。那第二呢，我觉得有点荒谬。荒谬在什么地方？就 OK， 现在我知道这个消息，一开始应该是微博上有人写，据说是这样。那如果今天微博上有人写说梁文道、窦文涛都是仙友，都上过山去学那个缙云山，我是上回我们节目好像我没听清楚，我是现在才知道缙云山原来就在北碚，北碚就是那个北碚佛学院，就我们国家就很有名的佛学院那个地方，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那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去跟他学，然后学完之后，这个东西他就到处传，传了之后每份报纸都去报，杂志也去讲，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去澄清，我觉得是有点荒谬的。为什么？这相当于，假如有一天我在这边说一句话，说窦文涛是杀人犯，好，大家啪啪啪都讲，然后没人跟你问过你，没人跟你查证过，没人问过警察局，没人查过你刑事档案，然后都说你是杀人犯，然后你还不吭声，人家说哎，窦文涛你不澄清啊，你不为自己辩解啊，这不是很无聊吗？就哦，今天这个社会媒体已经变成就是我随便说一个人是什么是什么，我是没有责任的，我没有责任去核实的， 被说的人 反而是被说的人身上，我不想玩这个游戏，我不想跟大家去搞这个。 我作为主持人，我也得承认，我也经常玩这个游戏。就是我跟你讲，我为什么现在就觉得你在今天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媒体环境、真相环境里，老实讲，干这份工作对得起良心吗？我心里是有愧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为了谋生，我没有挣够退休的钱，我只能这么干。很多时候节目组说讨论一个话题，我都对这个同行们报道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我有怀疑啊， 对， 但是到最后我总是摆出一副陶渊明的姿态跟组里人说，我们这辈子就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罢了， 不求甚解。 我就是一个主持人，哎，我不就是一个识人牙慧吗？他们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而所以他们说我什么，我连说我都不说，我就说我喜欢张冠李戴。 哎，我觉得这个名相混乱的社会非常好玩。他说你说我谁弟子什么师傅什么都行，我觉得太好玩了，就说嘛，戴很多个帽子，就让这个世界混乱起来。 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不好，爱聊我也瞎净瞎说，对吗？ 不过我是觉得有意思的，就这一次。就明显看到一些传媒上的一些趋势，我觉得很好玩。 嗯， 这一回讲说我们一帮人都是李道长的学生呢， 他到底是个怎么事、什么事情呢？他不是在水里憋了很久，最后说是假的，是不是？ 对，反正就有人说这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到底里面那几嘛，我没有太细去看，所以我也不敢说。 我看了，我基本上跟大家揭晓啊，不是揭晓。这个事儿啊，你都不知道，有些局，它比如说叫什么民宗局，还叫什么局， 我也是啊， 是不是就是宗教的一种管理部门？就是这个事儿归哪管，对吧？比如说现在有人说，当年这个水下这个什么、生存多少，说那个是假的，证明是虚假表演和宣传。 嗯， 那么比如说他办的一个什么国学院，可能他这个国学院是有手续的，但是呢，收费。也许是没有手续报备，那么这个呢他也就停了。至于有人举报他涉嫌强奸，那么也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说是这个举报失实。当然也有人说那当然没法调查这个事儿，强奸了没强奸不好说，对吧？但 这么说我就觉得有点无聊了。 但是你 那就等于有一天我说你强奸了，然后后来发现根本查不清楚，那说不清楚，然后就或者是没有实证，但是他说哎，强奸的事哪有说得清楚的，那你这是百口莫辩。 但是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比如说啊，为什么当时我们要找李一来做节目，我就讲这个作为媒体啊，他看一个东西 他的特别的地方在哪， 他是怎么看，那首先一定是这个人很火，有很大的名气，咱们就铺这个热门人的话题，热点人物嘛。那么然后呢很火，然后呢很，一般来说我们的衡量标准是很多媒体都报道他，那么这似乎啊具有了某种公众性，至少他是个话题人物，你相信不相信他，信不信由你，但是可以介绍请这个人来啊。但是呢其实我认为啊，说到底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宗教，你也是信宗教的，我认为这个宗教的认证系统是不是有个问题？为什么啊？你比如说讲这个李一啊，说实在的， 他是道教是吧？ 对，神通啊， 正宗吗？ 他确实是好像是上海道教协会承认 正一派， 正一派道士的这个资格。 嗯， 你知道他的这个缙云山上的这个观，原来好像是佛家庙，后来。也不是怎么着就变成道家的这个， 其实在中国很常见， 也很常见 这种常见、 那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的这种什么辟谷啊不吃饭啊水下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人呢、就当时我们聊的时候我们也不吭声嘛，就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我们认为一般人没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何以相信一个人呢，跟他的身份有关系。如果他是一个个人的到处云游的这么一个道士，那我们就得核实核实。但是我发现啊，人架不住有单位， 他说什么副会长之类， 对， 就相信 缙云山一个道观的主持，这就好比说少林寺的主持来了，这个本身呢、是我们这个取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常人总会觉得那么大一庙，你管着，你们应该有你们的认证系统，或者是你是当地的道教协会的主席啊，还是副主席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系统，这就正如说，你比如说说你说西方这个罗马教会，对吧？尽管有神父玩小孩子，这个丑闻也有，但是毕竟大家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认证系统，对这个罗马教皇，你是不会有这个疑问的。这就好比这，所以在中国我就发现啊，你一个人。为什么说什么人你都得有个壳啊？我就发现当时我就觉得你作为一个道士，对吧？啊，有个山，有个道观。 但现在社会的焦虑，对这个事情大家的不满，到底是在东西是假的这个层面呢，还是说民间的这些宗教有点 都有吧？我觉得都有吧， 有点邪，有点歪门， 我 使得大家感到不安。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我觉得是都有吧。比如说，像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是佛教徒，那我们当然也是讲这种，就是说 认主归宗的事儿的， 嗯， 就是你跟哪个师傅， 嗯， 你师傅是哪来的， 嗯， 那这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是有点这个要认的嘛，就你不能够拿跑出来一个人忽然说我是什么什么转世，什么什么转世， 嗯， 就很不靠谱，对不对？那但是呢，所以但我虽然是佛教，但我也会变对别的宗教啊，因为我自己是有信仰，我对别的宗教是有天然的尊重。 嗯， 那你如果跟我今天说一些有神通的事情或者怎么样，那本来从佛教徒角度讲，我们是不能谈这个事儿。 嗯， 就有些法师神通很厉害，他是不能说的。 对， 但我不知道别的宗教怎么样，那我得虚心好好听一下，学习一下，看看你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知道，就是印度。也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可以一辈子不喝不吃， 嗯， 电视都拍过去没有，我看 National Geographic 都拍，那现在也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啊， 嗯， 那这姑且存疑吧，但是你也不用贸然否定，在我看来，但我就像文涛讲的，就是你有一个系统的保证相当重要，那这是今天中国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就我常常举个例子，去年季羡林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季羡林是大师啊，了不起，但你想想啊，就真的季先生那个学问，中国有多少人是看得懂的？ 嗯，后来他们说不是国学大师，是印度学大师。 对，那当然不是国学，他做的不是国学嘛。嗯嗯嗯，那我们那么多人都说他学问大，厉害，真厉害。但其实我们说这些话的人，大部分都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 我们是因为看到温总理去看他。 也不止，而且是因为我们为什么相信他真的是大师，我们相信是一个系统， 哎， 这个系统就是说因为他写过什么，这个东西在什么国际刊物登过，什么国际会议表扬他，这是一整个系统。 by reputation 就很多口碑，大家传说哇这个人好像很有名哦， 没错， 比如说 这个系统是很重要。 你要我要不认识你，你跑来跟我说，你说我是张爱玲研究专家，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想上你们节目，这我听来是一个感觉， 嗯， 但是另一个你是岭南大学的文学系的主任，你知道吗？你身后的这个大学， 或者我查你的著作的这个年表， 对， 一下查出来在什么地方发表，对不 对？ 你的意思说礼仪这个事情就是证明了在宗教这个领域这一套学术认证系统不健全， 也但是中国是有一套自己很严格的一个管理宗教人法，但是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管理，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证，并不一定同时意味着你到 中国的这个宗教管理跟一般宗教自己建立自己的权威系统 的 是两回事， 是不同的， 对不对？ 是相当于 先去一下广告，挣点钱再说宗教的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跟学术一样嘛。 我有时候觉得啊。就当然作为对这个全社会负责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好像注意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也有时候要跟我身边朋友讲啊，我就老说你不要老当怨妇，一出了事儿你说啊他骗子，他就跟个男人似的骗了我的感情，那么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骗？ 对对对， 你知道吗？我老在想这种问题。你比如说像这个李一的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这个他有复杂性，作为咱们这个头脑你要好使一点的人啊，你必须看到这个复杂性。为什么啊？甭说现在他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啊，咱就假如说啊李一是个骗子，其实坐在咱们锵锵三人行这个位置上呢肯定有骗子，对吧？那我们也看不出来，但是问题在于即便他是骗子，但是骗子讲的理论有可能不是他的原创，你明白吗？他是比如说他讲的理论是中国道家的养生理论，如果他的行为有骗，那么是什么骗就是什么骗，干涉什么法律就是什么法律，但是呢也不能说他所有的每个道教是骗子， 没错， 你不能这么讲，因为有些时候咱们知道人是骗子，可他讲的是佛法，他这个 就 像一个教授， 不依人嘛， 就像一教授可能跟女学生强奸，对吧？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在课堂上讲的教科书都是骗，都是假的。所以说，你这个他李一讲的当中很多东西是属于道教，不是他的道教的一些传统的养生的。 对，我会觉得我会很好奇，想听他讲，就是因为他讲的那一套，我以前在书里面也看过。但是他讲的比较清楚嘛那天，当然他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那就姑且不论，但是那个理论 大概是抱着那种心理 对 怀疑，但是看他能不能骗到我，是吧？ 也不是看，我不会这么去看人的，但是我是很好奇就是道教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那而且呢我想说的就是真的就像你讲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完全可以是个莎士比亚专家写的好，但他强奸女学生， 对， 那强奸完女学生是不是表示他写的莎士比亚就烂了？ 而且 这两码事。 而且你知道这个真是咱们这闹了心脏病啊，我最近就觉得这个问题啊养生方法千千万，对吗？包括前一阵讲的张悟本什么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可以批评我，但是我讲我个人的这个体会。我也跟李一做了节目，甚至我们还跟净空法师做过节目，那为什么我也没有变成佛教徒，我也没有变成道教徒呢？但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有一个自皈依，我对什么都想听，对什么都想感兴趣学，你知道吧？很奇怪，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方说我知道有的人他偷偷的自己在练一种小气功调息啊运气啊，他试一试对他的这个情况比较好。这就好比说比如说我试过去练健身，每个人都有一种健身方法，但是最后我发现呢我坚持不下来，最后我试了好多种打羽毛球，最后我发现呢在自己家里买个跑步机这个事儿最适合我的时间，你明白吗？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些养生方法，而这个呢现在这个信息开通的环境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做你的参考，但是呢你自己要本着一个常识的科学的自我保护的心，试一试看看行不行，是吧？不要太上当。但是呢我知道每个人都自己有一种，但是人家不会五迷三道，人家不会搞成邪教，比如说我自个儿练，我不会跟徐老师说这你也跟我一块儿，对吧？因为很难说这个印度的瑜伽包括中国的道教中国的中医，你说它有没有道理，它是一种经验科学，对吧？经验科学就是说你用西方科学不能完全证实它，可是呢有些人他试一试， 经验上有时候你也是很难解释。我也是认识过人同样心脏有问题，医生说他要放支架，可是他就是不信，然后他就吃一些中药到现在也没事。 哎， 所以你也不能排除他的方法，就是 我觉得就是不要忽悠。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太喜欢管谁，太喜欢影响别人，你就管你自己不好吗？你自己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我想刚才讲的这个两个层次还是要分开，一个是打假，就社会上缺乏诚信，大家要找出那些证据上作假，尤其这些带商业利益的在精神层面上的这种作假，注意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这个信仰空缺啊，大家非常害怕提防这各种各样的邪教，就怕很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之道的热情啊被利用。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各种各样所谓可能是邪教的东西，也是从行为上去管是最好的，不用从精神上去担心。 行为矫治，行为矫治，人家老虎伍兹都是管行的，行为矫治，还是跟老婆离婚了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对媒体很想说， 对，因为这一回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体验到就是大陆跟香港媒体啊在某一个角度上的分别，就比如说我们都是他弟子李道长弟子这事儿啊，我发现大陆有很多媒体都谈，而且有一些媒体是挺专业的，挺受好评的，很受大家尊重的，甚至我认识的一些媒体他们就在说我们怎么跟李一学道啊，如何如何，但是大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一家都没有打过电话找我，写过电邮问我有没有这事儿，但是他们就在写。反过来，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媒体找过我核实，而这家媒体恰恰是很多大陆同行都瞧不起的，觉得是香港低俗文化代表的一周刊。我想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两种媒体观念，就我们常常讲做媒体应该要高雅有深度有文化，但是还是有些基本的职业伦理。香港也许不会那么有深度，不会有很多书评版音乐版一周刊，但是它很专业， 对， 这是又完全回到我们对这两个地方的这种印象，对不对？就我们警察素质文化水平可能没那么高，那么没有读过多少书或怎么样，但是它很专业，就是这就是回到这一点上。那反过来我在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因为中国的媒体记者啊常常是在网络找新闻，那么长久以来他们慢慢失去一种现场感，他不再掌握一种就是我怎么样去做一条新闻，去比如说访问人接触人去组织一个新闻的能力，而是在网上东找西找。 于是慢慢的我们记者开始往作者的方向进化，他开始变成作者，像写评论一样， 文学界 在网上找材料去组织一个东西，多于是直接的去接触这新闻相关人士。 所以我 觉得很有意思， 看这个有些报道啊，我有这个子东老师的这种角度哈，是鼓励创作，很多新闻就觉得创作水平极， 创作水平极高 极高，但是当然他传，你发现没有，传媒的这个力量啊，就是说出去就能伤人，出去就能伤人， 是不是也反过来说明你们现在都有名了，所以人家要用你们的名，不然借来借去，你们常常现在变成书的这个腰带了，是不是啊？ 是，但是问题是说， 我是裤裆，他是腰带， 没有，这是到底是 腰带的 哈，这到底是两码事儿。就是说，你如果要去报道一个人，比如说他参与某件事， 嗯， 你如果他，比如说我在想他，也许他们没访问我，没找我核实，那他有没有找其他人呢？就是有没有找过你呢？有没有找过任何其他人去核实，就你们到底是不是礼仪弟子？你们跟他学了什么？那后来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也说没人找过他们。 但是我还是 把这个当事实去 查，要依据 他去写 一些。这一类的传闻是从哪里出来的？ 微博。 对，这个微博的根源是，如果他这个出来的来源是跟这个李道长有关的，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恶心了，就是他拿来为他自己做宣传。 我就不太清楚。 我跟你讲，就是说现在也有的人呢提出啊，就是说对这个宗教界的人士的这种媒体的报道啊，要这个怎么说呢？要小心，就是说，因为宗教人士啊，在西方文化当中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系统里的这个人，包括很多所谓的神异现象。真正科学的探究。